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七集，黄庭林老人给我的信中还写道：“我曾被当地政府授予战斗英雄和民族英雄的称号，我一直问自己，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功劳？要说有功的话，这功劳属于党，属于先烈，属于人民群众，属于战友和同志们。我从零开始做起，是为了防止居功自傲的思想，所以，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这么多年了。”我在军人登记表上，在干部履历表中，受到何种奖励一栏中，我从来也没有做任何的填写。人们看到我的后颈部的明显的伤疤，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简单说一下。1980年全军征集军史资料时，号召写回忆录，我也没有写。1995年以来，有些报刊刊登我的事迹材料，都是记者采访后写的，大多数稿件我都没看过。我对记者谈到我被授过战斗英雄称号，是在1994年山西发表《英雄模范名录》之后，从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中才讲到的。我对你对我的关怀热情很是钦佩，我把你给我的信送到我们的张政委看过，经过他的同意，我再给你复印资料和写这封长信，这叫一切行动听指挥。黄庭林，2000年4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年了，像黄庭林这样的经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一般都退休了。退休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而中国还有一个词汇沿袭自己具体国情应用到现在，叫离休。离休是指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休息的意思。退休和离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像黄庭林这样亲历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老战士，当然是离休。目前中国十几亿人民大众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同侵华日军殊死搏斗过的中国军人，仍然充满着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休字前面冠以什么样的字眼，老百姓都是拥护和赞成。但是随着经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的自然消亡，离休这个词汇也会随之淡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舞台。黄庭林和许多中国老军人一样，住在一座将军小楼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家的小楼前有几分地，自己呢可以种植一些喜欢的植物。黄老的生活非常的简朴， 他对于国家的事情却是非常的关心。他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因为耳背，所以呢声音开得特别大。他订阅了《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文摘报》《老年之友》《广播电视报》《中华儿女》等书刊杂志。他还做一些简报，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日本国修改教科书企图否定战争罪行的事情，黄老知道的一清二楚。黄老是党员，所以他经常的参加军队干休所的学习。这批戎马一生的革命老军人都是国家养起来的，他们退休之后都在军队的干休所里居住生活。随着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解体，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回国需要自己谋生。现在日本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也是寥寥无几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两个，其一是定年金，就是退休金，其二是天皇的恩级。日本老兵也有组织，比方侵华日军59师团每年就出版通讯录，有时还聚会。随着自然消亡，他们送给我的通讯录在逐年的变薄。顺便提一下，侵华日军59师团曾经还有一个组织叫中归连。59师团师团长原中将藤田茂任中归连的负责人，顾名思义，中归连的意思是从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中归连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反对侵华战争，主张日本国应该就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中归连的负责人藤田茂先生多次访华，还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可以说中国的革命老军人和日本国经历战争的老军人的晚年生活都不错，而且都在反思60年前的战争。日本国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分成3种情况，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1026名原日本军人，在苏联西伯利亚劳动过的数十万原侵华日军老兵，还有直接撤退回国的129万日军。这3部分的人物我都采访过，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这些侵华日军老兵在不同程度上谢罪反战，主张向战争受害一方的中国人民赔偿。今天的日本，老八路黄庭莲十分清楚，日本右翼势力在逐渐抬头，否定侵华战争罪行的言论甚嚣尘上。我问黄老，如果侵华日军又杀回来了，您还上战场吗？黄老坚定地回答，为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当然还可以去。这么多年来，常有学校机关工厂请黄老去做报告。黄老虽然感到给青年人讲中国抗战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坚持先请示上级领导，叫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我采访黄庭莲就先给干休所领导写报告，干休所的领导批准了，黄老自然就批准了。黄老严肃地批评我，让我不要管他叫首长和将军。他的理由是，我1981年就离开了工作岗位，怎么还是首长啊？建国初期我的军衔是上校，我没有晋升为少将，因此不应该称呼我为将军，你以后称呼我为黄老好了。我说，请老首长放心，我以后就叫您黄老吧。但是您比我的父亲还大5岁，挨着侵华日军6刀不说，还给埋了，我怎么能管您叫黄老呢？老首长。黄老的老伴儿比黄老大2岁，今年88岁，和蔼可亲，他的身体比黄老还要好。我问黄老，你当年当了八路军的战斗英雄，您老伴儿追求的您吧，当时追求您的姑娘特别多吧？黄老笑了，他的回答令我失望。他说，我们两家呀定的是娃娃亲，你看他还是小脚呢。黄老对我说，他有5个子女，没有一人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而谋私的。现在黄老和2个儿子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黄老的子女现在的生活工作情况有些困难。我和他一个儿子交谈，知道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每月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去给别人打工。黄老的这个儿子对我说，沈阳许多的工厂关停并转了，许多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到200-300元。我问黄老高寿的原因，黄老说，主要是乐观。从1942年我当正风至今，他坚持三乐，乐对事业，乐对人生，知足常乐。我听了非常愕然，从1942年至今，太遥远了吧。黄老还说，他过了80不吃请，谁请都不去，而且他从来不吸烟和喝酒。黄老耳朵不好，我和他交流需要用笔写下来，当然面对我的摄像机谈及抗战经历时除外，那是他倒背如流的亲身经历。我写这篇采访记，只要把录像带看一遍记下来就完了，谈别的可不成。比方我到他的楼上寝室大声问他，东北下雪的时候这里冷不冷？我两只手上下的动表示下雪，黄老好像看懂了，他说，下雨时这屋里不漏水。黄老安排我在他们家吃饭，我说，不了，军区干休所安排我和战士们一起吃饭。黄老这回又看懂了，他说，你不吃饭了？哎，别呀，人是铁，饭是钢啊。黄老是军级干部，他的住房还要调到240平方米，因此他非常知足。他现在每月的收入极为可观，其中包括工资补贴、残废军人的补助等等。他对我说呀，党政府军队国家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黄老的儿子悄悄告诉我，他的工资不少，可是老捐出去，地震啊，贫困学生、下岗工人等等。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2009年4月24日。2000年，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抗联的英雄李在德。那时候我采访到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有原黑龙江省长陈雷同志，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贵同志，原黑龙江人大领导李敏同志。1945年日本投降后，齐齐哈尔第一任市长朱新阳同志等20几人，因为当时李在德没在东北，只好作罢。采访96岁的东北抗联老兵李在德，使我联想起许多人来。李在德的丈夫所写的回忆录《风雪松山客》一书中，于第138页详细描写了在解放战争中，东北抗联并入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序列以后，李在德的丈夫于宝和去向四野指挥员林彪汇报工作的情景。抗日联军老兵李在德的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一书的封面上有内容简介，第一句话就是，李在德是朝鲜第一副主席崔庸健的学生。1969年，我在学生时代曾随着学校到首都机场去迎接朝鲜代表团崔庸健的到来。微笑的周总理和朝鲜国家领导人崔庸健健步走向我们面前，我们在原地跳跃，一脸幸福，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东北抗联老兵李在德的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一书的开始啊，就介绍了东北抗联的领导冯仲云。我恰恰在2001年在北京采访过冯仲云的夫人薛文女士。李在德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原抗联第5军军长柴世荣，我恰恰在2006年在重庆采访过柴世荣军长的夫人胡珍一女士。李在德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原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第3营的营长王明贵上尉。我2000年采访他的时候，他是黑龙江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我研究抗战历史多年， 我个人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支抗日队伍。原因有三：其一，对于早就虎视眈眈亡我中华的日本侵略者而言，他们最早为吞并中国东北而派出的日本关东军是侵华日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甚至关东军士兵的身高个个都在1米7以上。其二，东北霜冻期较长，虽然有大小兴安岭密布的森林可以藏身打游击，但是霜冻期间冰天雪地，没有任何植物可以采摘食用，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都是极为困难的。其三，东北是侵华日军盘踞最久、统治最残酷的地域，日寇切断了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接触的所有机会，使抗日联军基本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没有办法，东北抗日联军最后撤退到苏联境内继续抗日。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前夜，东北境内几乎没有成建制的抗日军队，所以东北抗联的游击活动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日寇的作战，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我采访过许多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他们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侵华日军，有的人几乎没有和日寇作战，有的人几乎没有亲眼见过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以及尸横遍野的景象。但是东北抗联不同，他们每一天都可能面临光荣牺牲，不是战死就是饿死、冻死。我把采访东北抗联的20几人的口述记录全部发表到人民网日本版上面了。十几年过去了，东北抗联的英雄群体已经悄然离去，留下的是文字、图像等传播载体。我是雕凿历史石碑的石匠，我希望把他们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看看能不能起到流芳百世的作用。现在在抗日战争中同侵华日军关东军血战的东北抗日联军老兵已经寥寥无几，最多不过几个人，他们是96岁的李在德老人、91岁的林敏老人等等。在十几年前我就听说过李在德老人的许多事迹，我一直希望采访李在德，可惜他不在黑龙江省，百般无奈我只好等待时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等待着。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到一个机会。2012年9月17号，在沈阳的俄罗斯总领事馆通知我去参加纪念原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独立特别旅历史研究会举办的88旅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我见到了在主席台就座的抗联老兵李在德老人。由于是参加会议，还是没有时间采访。时间如白驹过隙，在2013年5月，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早就希望采访的李在德老人，那是在李在德老人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见到李在德并不感到很疏远，因为我早就多多少少研究过他们夫妇的历史事迹。1917年12月29号，李在德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芥川郡踏道里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10年，日本人侵占了朝鲜全境，他一家老小离开故土。1924年夏天，举家迁居黑龙江省罗北县梧桐河西屯。他是著名抗日女烈士金成刚的女儿。李在德1932年秋加入共青团，1936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抗联战士、电报员。1945年12月在吉林省军区电台工作，后来任延边朝鲜族干校副科长和龙县妇联主任。1950年1月， 李在德被中组部分配到政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政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印章及机要文件。1969年到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恢复人大常委会图书馆主任职务，1982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1982年9月离休。《风雪松山客》一书是李在德丈夫余宝和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一部回忆录。《松山风雪情》一书是抗战老兵李在德在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认真看过这两部革命前辈写的回忆录，感慨万千。我今年60岁，按说一直接受革命教育，但是这两部图书使我重新受到心灵的洗礼，使我知道了中国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中国革命和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建议人们有机会读一读这两本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